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咁我為咗證明頭先我講啲唔係流嘅咧，就呢個新聞啱啱今日出嘅，係啦，應該今日啦，就係、是，唔止係轉啊，係人即係嗰個地球嘅磁場係弱咗，就令到係水呢、這個衛星、人造衛星咧，同埋太空嘅呢啲咁嘅裝置咧、就出現咗 混亂， 混亂啦嚇。咁、所以呢個就即係一個大家值得留意嘅情況啦。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大家會睇到咧就係喺今日禮拜啦，禮拜唔知禮拜三禮拜三係乜嘢？就係嗰個喺北京開會啊嘛。係。就突然間咧就，咦天氣大，突然間下晝三點鐘黑曬。跟住咧就好似又落薄啦。又好似係 嗰種黑係好反常， 好反常啦。咁老實講，其實呢啲情況喺呢個。其他地方都有啦，譬如話你記唔記得有一年 香港都試過， 香港試下落薄啦，落即係呢個成個嗰句又一成就變咗水簾洞啊嘛，前兩幾年嘅事啊嘛， 佢落薄啊，依、這個咧你會睇到情況係有嘅、但係好似你話北京剛剛發生嗰單咧，嗰啲光嘅嗰種反常啊，即係日光係完全係照唔到。那個地方嗰、那個係好古怪嘅，變咗係純突然之間黑夜曬咁啊！ 而且佢係開緊一個即係叫比較重要啲嘅會議啦，嚇，即係政協會議啦。咁所以大家人啲天象嚟喎咁樣嚇。 咁不得不將佢放埋咗一齊嚟講嘅嚇。佢而且佢嗰次開會嗰個講到啲咁激烈嘅嘢，喺呢個病疫嘅時期係嘛？有啲好重大，同埋呢個係好野火啊！全球野火嘅一啲政策嘅安排， 喺呢度講咁啊，就係變咗，咦？好似大家又覺得話，即係好撞啱嗰個天氣喎。係 啊，咁啊，呢個真係都係話電影都唔會諗有呢種情況出現嘅，但係竟然喺現實嗰出現咗。 咁你見到後邊嗰張相啊？ 啊，見到我都係今朝都有睇到。啊，呢個原來係我哋嘅廣州嚟喎。 係啊， 係。嗱，呢個現象咧，基本上咧。其實係喺香港有啲地區都有嘅，我哋係好擔心嘅，因為其實一直以嚟咧，即係譬如突然有大風大雨，咁樣就最靠嗰個城市咧，裡面咧你嗰個成個嗰、那個 去水，即 係嗰啲疏導系統啊，水電嘅嗰啲水渠啊，嗰啲設計咧，香港咧就係、是、 稍為好少少， 稍微好啲嘅，但係新區你會睇到咧，有啲區域咧裡面咧。係突然之，你會發現咧，你身在現場咧，你會發覺咧，嗰啲水渠係呃你，唔係喺度通水嘅。 冇咁又佢，譬如話中山有間酒店喎，就突然間落雨，成個嗰啲即係 塌咗落嚟啊嘛， 倒塌落嚟啊嘛。 呢個都係好嚴重嘅。呢、這個你睇呢條大街裡面應該最容易去通水嘅嗰啲咧，竟然有啲咁嘅現象。 係咁， 你做個舉例就係、是。你會睇到咧落幾大雨咧，彌敦道咧而家都狀況都仲係 OK 嘅，就係因為咧佢喺戰前嗰陣時都已經做咗嗰、那個渠務啊。 收尾好似係咪日本人都有加料 嘅？有嘅，好重要添嘅，嗰、那個係嚇。咁樣就 日治嘅時代香港就有個地下做咗少少嘢。 咁實體嘅嗰研究啦嚇，咁嗰個旺角咧佢咧就去水咧就去得好。反而咧，即係臨近於嗰個填海區，一過咗大角咀咧，就有一邊咧，你都睇到普通落雨嘅啫。咁你都已經咧就會腳會過咗你嘅嗰個腳板。呢種即係嗰個退水嘅功能咧，就去得好差。咁啊，呢度不得不提咧，我哋呢個嘅成個城市嘅一個區域嘅建設嗰陣時咧。就小心啲嘅，嗰個裡面有得。 但 係 我哋而家唔係講個城市建設，我哋講天象啊嘛。咁啊，呢啲好小兒科啫，呢啲係。 唔係佢配合嘅、啊，因為依天象咧，其實一個城市咧，一個叫完善嘅城市咧，一健康嘅城市咧，佢又會了解咧，佢一定會落雨㗎。 下雨一定要去水的嘛。譬如好像這個那個時間你去怎樣行就行，你這條是主要的路來的，車行不到啦，你入駕車都不行啦，你人都行不到添。 唔係，咁佢呢個要水陸兩棲嘅，即係可能將來佢哋要改變，就係、是、即係有一啲係可以一落雨嘅時候咧，就好似詹姆士邦嗰啲就變咗。 同埋 唔係，但係我覺得好諷刺咯。頭先我哋講巴西人，我哋漏咗講一樣嘢，就巴西都開始好似好鋭意發展5G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嚟緊咧會發展好多5G 嘅中國啦。咁但係。即係個去水就咁樣嘅，咁你真係點搞？ 你唔好以為話五 G 同呢個冇乜關係嘅，五 G 其實如果你真係去得完善嘅話咧，就其實係可以解決呢啲問題。 唔係 ，hopefully 係啦。嗱，我哋嗰次講就話日本佢今次佢舉辦呢、這個東京奧運會，其中佢一樣嘢佢就想即係正即係去俾大家 8K影像。 白企影像嗰個仲有講啊嘛，即係5.0社會啊嘛， 5.0社會啊嘛， 係啊，咁後邊就講緊話，你所有嘢咧就係5G，係，即係你唔使買衫噶啦，你屋企撳個掣，咁佢仲要同你 scan 曬，咁你要咩款式，佢就即係俾你揀，跟住咧就有個即係無人駕駛機啊，係，就 drone 啊 ，deliver 即係去送個貨噶嘛，係 啊， 咁啊講嘅，咁但係你一面對個疫情，因為原來你。即係所有嘢都係、即係散曬嘅， 因為佢呢個 planning 咧，即係我哋而家即係面向五 G 嘅嗰個科技咧，去整嗰時候咧，其實早幾十年前都已經喺度即係部署緊嘅，咁我嗰時咧就即係喺香港收唔到咁多料啦，但喺日本咧，佢哋係好唔介意咧，就講俾佢哋聽，佢哋而家成個嗰個係點樣去，咁我咧即係認識到都唔少嘅，尤其是喺城市嘅嗰個點樣去。配合啊，嗰樣嘢做咗出嚟，好具體。但係咧，佢嗰時講咧都係咧，即係叫一個叫紙上談兵嚟嘅啫，一個步驟嚟嘅。要發展咧，嗰個藍圖咧都仲有排啊。咁樣就，所以咧佢就中國嘅嗰個五 G 咧，佢都去得好快。但係嗰個好快咧，就裡面咧就係有樣嘢就係太快啊。因為以我嘅嗰個瞭解咧，譬如好似日本或者係其他地方咧，美國佢都會都有提，都佢係一步一步嚟咧，嚟迎接呢個五 G 科技嘅。咁樣就其實我諗而家都係針對大陸嘅嗰個五 G， 佢點解會有產生咁多問題咧？就好多人唔知，就睇唔到你嘅嗰個部署咧完唔完善啊。咁啊，如果你話我係好完善嘅，唔該你睇下。係啊，我唔係喺度challenge咩嗰度，呢個係實體嘅。 呢啲我唔係呢個唔係 Photoshop 嚟嘅，你上網之後你可以 唔係有好多個唔同角度 可以核實 嘅。唔係呢個我覺得咧就會出到嚟咧，就其實大家喂你因為去嗰時候咧，如果你唔係當係就咁叫做咧，我要收埋一啲嘢，而係同你競爭，而係好實實在在咧。咁因為其實香港已經OK 咗㗎，已經4月1日咧就已經。推行緊過嚟，咁我諗香港都係中國一部分啦，佢哋咁即係咁樣瞭解啦嚇。咁但係嗰個部署咧，就不得不同國際咧要接軌嘅。咁所以你睇到個部署咧，即係有嗰個部署咧係比較正常啲嘅，健康啲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出咗個亂子咧，有時一發不可收拾咧，我哋唔想睇到啲咁嘅情況。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就整體嚟講，其實係自己呃緊自己咯。即係你一方面係宣揚緊啲話，即係人類進入好高科技，咁但係一啲好簡單日常嘅生活你都解決唔到，咁你點高科技啫？我係想講呢，我唔係講。即係我唔係淨， 其實係用心良苦嘅， 唔係針對中國。 用心良苦。 我即係只係舉個例，因為類似嘅情況喺其他地方都發生緊噶嘛。 同埋呢個係廣州嚟添，因為我哋即係咁近嘅一個城市。 唔係，我諗喺深圳都有可能有類似嘅情況。 深圳啱啱中間咧，梗係有啦，係咪先？廣州、香港、深圳啦，中間嗰個。咁啊，所以依個你會睇到科技，或者係而家有種叫天災啦嚇，即係譬如疫症都係一個災害嘅嚇。咁都裡面咧，即係大家要處理嗰時，其實而家呢啲係一啲叫國際性嘅共同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嚟。 係啊，咁嗱，我哋講呢個天災唔係講呢啲咁即係低層次啦，水浸嘅即係年年都有啦 嚇。 咁啊，講緊咧就係嚟緊啊。就應該6月21日，6月21日咧就係夏至。咁即係夏至係咩？係點解咧？夏至就係一年之中日照最長嘅時間。咁冬至咧就係一年 即係呢個日照最短嘅時間。咁兩個其實就喺古代嚟講係最 最關鍵嘅日子嚟嘅， 最重要的日子啦。咁但係今年嘅日子咧，即係除咗我哋今年係奇怪地有闰四月之外咧，就係嗰個日夏至嘅日子咧，就係有日食、日還食。 咁啊，因為咧夏至咧嗰個咧係我哋接收成個接收嗰個晨光第一線咧最關鍵嘅時刻嚟嘅。咁啊，英國咧就最多嘢講噶啦，因為咧夏至之前 鬆輕彩一定 係啦。 但係今年唔搞得啦。 係嗰啲麥田圈咧，但係可能啲麥田圈都自己都會 謝曬， 繼續唔係啊，即刻喐嚟俾你睇嘅。咁啊。夏至咧，咁我諗如果嗰啲專家咧，即係研究成個嗰個叫中國文化咧，裡面咧，夏至係一個好關鍵嘅日子嚟嘅。啊，我哋叫華夏文明噶嘛。華夏文明係點樣嚟咧？就係其實同夏至有關嘅。嗰個係因為對於嗰個夏至咧，佢嚟咧，我哋即係點樣發展一個叫農業嘅一個社會嘅嗰個建立咧。咁都係睇呢個日子係一個最關鍵。咁啊，適逢咧，今年咧就最大鑊咧，就係撞到個叫日食嘅時刻。同埋嗰日咧，我都係計過咧，嗰日咧剛剛咧就係跟住就係面對嗰個係甲子嚟嘅。係 咩？ 係啊，甲子時分嚟嘅。係啊，嗰個即係五月初一啊，係啊。 嗰日初一嚟添 啊。係啊，五月初一嚟嘅。即係闰四月之後咧，即係係咪六月 21號 嗰日啊？係啊。咁啊，係五月嘅初一嚟嘅，嗰個係，咁樣就響好多術數，咁啊嗰啲專家咧，我諗都即刻都 check 到好多好多嘢，都覺得係大家要留意嗰一日啊，咁樣就會究竟會有啲乜嘢事嘅發生咧？而且即係華夏文明咧，成個咧都係基建於呢種叫夏至嘅嗰個。嗰、那個發展嚟嘅。 咁喺傳統中國咧，就日食本身都唔係好事啦。 啊，唔係好嘢嚟㗎啦。 天狗食日啦。咁點解話即係日食喺古代咧？嗱，我唔係講緊即係現代啊，因為現代大家唔信㗎啦。即係大家好清楚呢個係一個純粹一個好簡單嘅天文現象嚟嘅啫。但喺古代咧就咩咧？覺得日係代表個皇帝。咁日食即係個皇帝有事啦。係嘛？咁所以咪大家咪會。即覺得佢好大鑊咯， 同埋我哋中國咧，即係嗰個末日咧，其實就唔係 the end of the world， 嗰個就係沒有太陽的日子啊，嗰個咧係即係對於我哋中國嘅嗰個文化咧，即係一種叫做嗰種叫劫難嘅嗰個最關鍵咧，就係個日光係出咗反常嘅即係出現咗個現象，個現象咧就帶嚟嘅災難嚟嘅，咁啊，所以末日嗰個。嗰、那個理解咧，即係我哋就會用呢個方式咧嚟睇嘅，嗰係。 咁嗱，由於你係嗰、那個即係皇帝啦，咁所以換言之咧，就以前嘅傳統中國嗰個政治上係好重視點樣預測嗰個日食， 係 同埋甚至月食。 嗯 哼。咁而家以前錯咧，就要斬頭嘅。 係。 咁可能其他地方都係啦。因為咧，如果你睇呢、這個啟示錄咧，即係聖經，我哋以前又係前幾個月係提過啦。就係佢第六個，即係好似係第六封印。 係。 嗰個出嗰陣時候，嗰個就係日食嚟嘅。 嗯哼。 即係換言之，佢嗰、那個即係日食，話對於嗰、那個掌權嘅人或者係一個政府咧、政治咧，都係產生一個壞嘅影響。 係。嗰、那個係啟示錄嘅第三幕、第四幕咧，嗰度嚟啊，即係有一個嗰、那個最關鍵咧，即係嗰個預言裡面咧，都係變咗一個叫城市嘅福樂。佢嗰個城市咧就用咗巴比倫嗰個嚟講嘅。 即係佢如果佢話佢見到日食就係嗰個城市嘅沒落，係嘛？係 咁啊，成個過程嚟嘅。 咁大家唔使諗咁遠嘅，因為點解日食啊？全部大家見 across the board 見，全部人都見到噶嘛，唔係淨係香港 OK。所以唔使諗住話哦，日食就係即係預言香港嘅沒落。雖然係沒落噶啦，但係就唔關嗰嚟緊呢個6月21號嗰個日食嘅事。 呢、這個唔係佢，我諗今次嚟嘅呢個6月21號嘅嗰個 日環食 日環食咧，係全球性嘅都關注嘅恐防有災難出現的一個時刻嚟嘅，咁啊唔係在於嗰個叫做中國、香港或者咩 嘅，唔使咁諗嘅嚇。 咁樣就因為咧，你而家呢個疫情嘅發展，或者頭先你都點嗰、那個即係5G嘅嗰種叫改變呢個世界嘅成個運作啊、嗯，尤其是係商業啊，或者成個城市啊，或者其他嗰啲啦，政治嘅運作都呢、這個都好關聯嚟嘅。喺呢種叫改變嘅時刻咧，是福是禍咧，但係就撞到呢個天然嘅 現象 、嗯，就你會睇到咧係。顏色咧，你一定要會睇到係有個改變嚟嘅嚇。咁、呢個改變是好是壞，對我哋嚟講係是利或者是弊咧。咁啊，大家要拭目以待啦。要 係 啊。 咁但係通常都係壞嘅。你因為呢個係一個所謂 omen 啊嘛，即係一個兇兆嚟嘅。 唔係佢嗰個壞嗰個咧，就我哋分開有兩個層面嚟睇啦。嗰、那個係咪即係人自食其果嘅壞咧？定係呢個咧天有意咧，就要你硬嚼呢樣嘢咧？咁啊，依兩個分別。如果係自食其果嘅話咧，就係、是、係、就是、一種叫做係你失敗咗咯，嚇、即係我哋人類嘅失敗咗咯、已經交咗俾你去管理嘅時候，點解會咁失敗㗎？即係咁樣樣啊。咁、如果係天災咧，咁嗰陣時間咧就話天地不仁咯。 冇咁你呢排啲天災呢幾年啲天災都好勁，好鬼勁啦，好犀利嚇。 咁樣就係啊，出咗好多啲現象出嚟。咁啊，所以有陣時我哋而家睇咧，即係唔係用迷信方式啊，或者唔係用一啲叫做神怪嘅方式嚟睇嘅。 唔係，但係因為你睇到係幾樣嘢係變緊，譬如話你個磁場係真係而家出現咗個問題啊嘛嚇。咁你另外就係、那個譬如話由於個污染嘅嚴重啦。咁你呢次已經係爆俾聽，就係話你因為個疫情因為個瘟疫一停咗之後咧，個天氣好曬噶嘛，佢已經俾咗一個咁嘅好清晰嘅一個信號你啊嘛，就係、是、你如果繼續好翻到以前咁樣咧，咁你就會比以前更大鑊。呢、這個信息我相信係已經好清楚嘅，就係、是、你而家面對一個選擇就話、是，你而家因為呢個瘟疫你稍為佢緩和咗，你就應該你就全部係開翻曬，打開翻咧，你就回復翻以前嗰、那個即係。嚴重地影響地球生態嘅狀況。 係啊，即係歸納嚟講咧，譬如就算呢個疫情，我哋都已經睇咗咧，即係疫情呢個發展嗰陣咧，就係頭先講嗰兩樣嘢，你究竟係人為嘅令到呢個疫情出現啦，定係天災嘅咧嚇？到目前嚟講咧，而家都喺度要解決、要查究呢一個情況嘅。如果依個咧都仲未清晰嗰時候咧，我哋去到六月依個日環食嘅時候咧，我哋都仲迷迷糊糊咁嚟眼兜兜咁樣面對緊咧依個咁嘅， 就會好似後邊咁樣。 係啊，依個災難嘅時刻咁樣嘅。 好，我哋呢次翻嚟咧，下一次翻嚟就講講啊，就係即係呢個日食啊，喺中國古代咧，即係同呢個神秘學有啲咩關係啊？